奉至人至子的真主之名 Alif Lam Rai， 这些是明确的天经的结文，我却把它降世成阿拉伯文的古兰经，以便你们了解。我借着启示你这部古兰经而告诉你最美的故事，在这以前你却是疏忽的。当时优素福对他的父亲说，我的父亲啊，我却梦见11颗星和太阳月亮，我梦见他们向我鞠躬。他说，我的孩子啊，你不要把你的梦告诉你的哥哥们，以免他们谋害你。恶魔是人类公开的仇敌。你的主这样拣选你，他教你圆梦，他要完成对你和对伊尔古柏的后裔的恩典，犹如他以前曾完成对你的祖先伊布拉辛和伊萨克的恩典一样。你的主却是全智的，却是智睿的。在优素福和他的哥哥们的故事里，对于讯问者却有许多迹象。当时他们说，优素福和他弟弟在我们的父亲看来比我们还可爱的，而我们是一个强壮的团体，我们的父亲却在明显的迷雾之中。他们说，你们把优素福杀掉，或把他抛弃在荒远的地方，你们父亲的慈爱就专属你们了，而你们还可以成为正直的人。他们当中有一个发言人曾说，你们不要杀死优素福，你们可以把他投到井里，要是你们那样做了，一些过路的旅客会把他拾去的。他们说，我们的父亲啊，你对于优素福怎么不信任我们呢？我们对于他却是怀好意的，明天请你让他和我们一同去娱乐嬉戏，我们一定保护他。他说，你们把他带走，我实在放心不下，我生怕在你们疏忽的时候狼把他吃了。他们说，我们是一个强壮的团体，狼却吃了他，那我们真是该死了。当他们把他带走，而且一致决定把他投入井底的时候，我启示他说，将来你必定要把这件事情在他们不知不觉的时候告诉他们。傍晚他们哭着来见他们的父亲，他们说，我们的父亲啊，我们赛跑时使优素福留守行李，不料狼把他吃了。你是绝不会相信我们的，即使我们说的是实话。他们用假血染了优素福的衬衣，拿来给他的父亲看。他说，不然你们的私欲纵有你们干了这件事，我只有很好的忍耐。对你们所叙述的事，我只能求助于真主。旅客们来了，他们派人去吸水，他把水桶坠下井去。他说，啊，好消息，这是一个少年。他们秘密地把他当作货物，真主是周知他们的行为的。他们以廉价可数的几个银币出卖了他，他们不是怜惜他的。那购买他的埃及人对自己的妻子说，你应当优待他，他也许对我们有好处，或者我们抚养他做义子。我这样使优素福在大地上获得地位，以便我教他圆梦。真主对于其事物是自主的，但人们大半不知道。当他达到壮年时，我把智慧和学识赏赐他，我这样报仇行善者。他的女主人把所有的门都紧紧地关闭起来，然后勾引他说，快来拥抱我。他说，求真主保佑我，他是我的主，他已优待我。不义的人不会成功，他却已向往他，他也向往他，要不是他看见他的主的名证，我这样为他排除罪恶和丑事，他却是我的忠实的仆人。他俩争先恐后地奔向大门，这时他把他的衬衫从后面撕破了。他俩在大门口遇见他的丈夫，他说，想奸污你的眷属者，他的报酬只有监禁或痛惩。他说，是他勾引我。他家里的一个人作证说，如果他的衬衫是从前面撕破的，那他说的是实话，而他是说谎的。如果他的衬衫是从后面撕破的，那么他已说谎，而他说的是实话。 当他看见他的衬衫是从前面撕破的时候，他说，这却是你们的诡计，你们的诡计却是重大的。又说，优瑟夫，你避开此事吧，我的妻子，你对你的罪过而求饶吧，你原是错误的。都市里的一些妇女们说，权贵的妻子勾引他的仆人，他迷惑了他，我们认为他在明显的迷雾中的。他听到了他们狡猾的流言满语，就派人去把他们邀请来，并为他们预备了一桌席，发给每人一把小刀。他对优瑟夫说，你出去见见他们吧。当他们看见他的时候，他们赞扬了他，他们都被他迷住了，以致餐刀割伤了自己的手。他们说，哎呀，这不是一个凡夫，而是一位高洁的天神。他说，这就是你们为他而责备我的人，我却已勾引他，但他洁身自好，如果他再不听我的命令，他势必要坐牢，他势必成为自甘下贱的人。他说，我的主啊，我宁愿坐牢，也不愿响应他们的召唤，如果你不为我排除他们的诡计，我将依恋他们而变成愚人。他的主就答应了他，而且为他排除了他们的诡计。他却是全聪的，却是全知的。他们看见许多迹象之后，觉得必须把他监禁一个时期。有两个青年和他一同入狱，这个说，我却梦见我榨葡萄汁酿酒。那个说，我却梦见我的头上顶着一块大饼，纵鸟飞来啄食，请你替我们圆梦，我们的确认为你是行善的。他说，无论谁送什么食物给你们俩之前，我能告诉你们送的是什么，这是主交给我的。有一个民族不信仰真主，不信仰后世，我却已抛弃他们的宗教。我遵从我的祖先伊布拉辛、伊斯哈和雅各巴的宗教，我们不该以任何物配真主，这是真主施于我们和世人的恩惠，但世人大半不感谢。两位难友啊，是许多涣散的主宰更好呢，还是独一万能的真主更好呢？你们舍真主而崇拜的，只是你们和你们的祖先所定的一些偶像的名称，真主并未加以证实，一切判断只归真主，他命令你们只崇拜他，这才是正教，但世人大半不知道。同间的两位难友啊，你们俩有一个要替他的主人斟酒，有一个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而飞鸟飞到他的头上来啄食。他俩所询问的事情已被判决了。他说，请你在你主人面前替我伸冤，但魔鬼使他忘记他主人面前替优瑟夫伸冤，以致他在监狱里待了几年。国王说，我却梦见七头肥胖的牛被七头干瘦的牛吃掉了。我又梦见七穗青麦子和七穗干麦子，是从梦啊，你们替我圆圆这个梦，如果你们是会圆梦的人。他们说，这是一个噩梦，而且我们不会有圆梦。曾被树诱，而且在一个时期之后想起优瑟夫的那个青年说，我将告诉你们关于这个梦的信息，请你们派我去吧。优瑟夫，忠实的人啊，请你为我们圆圆这个梦，七头胖黄牛被七头瘦黄牛吃掉了，又有七穗青麦子和七穗干麦子，我好回去告诉人们，让他们知道这个梦的意义。他说，你们要连种七年，凡你们所收获的麦子都让它存在穗子上，只把你们所吃的少量的麦子打下来，此后将有七个荒年来把你们所预备的麦子吃光了，只剩得你们所储藏的少量的麦子，以后将有一个丰年，你们在那一年要得到雨水，要榨葡萄酿酒。国王说，你们带他来见我吧。当使者到来的时候，他说，请你们回去问问你的主人，曾经把自己的手割伤了的那些妇女现在是怎样的，我的主是全知他们的诡计的。国王说，你们勾引优瑟夫的时候，你们的实情是什么？他们说，哎呀，我们不知道他有一点罪过。 权贵的妻子说，现在真相大白了，是我勾引他，他却是一个诚实的人。这是因为要他知道，在背地里我并没有不忠于他的行为，而且要他知道真主不诱导不忠者的诡计。他说，我不自称清白，人性的确是纵有人作恶的，除非我的主所怜悯的人。我的主却是至赦的，却是至慈的。国王说，你们带他来见我，我要使他为我自己所专有。他对国王说话的时候，国王说，今天你在我的御前却是受崇高品级的，是可以信任的人。他说，请你任命我管理全国的仓库，我却是一个内行的保管者。我这样使优瑟夫在国内获得权力，让他所要的地方占优势。我把我的恩赐降给我所抑郁者，我不会让行善者徒劳无酬。后世的报酬对于信道而且敬畏的人将是更好的。优瑟夫的哥哥们来了，他们进去见他，他认出了他们，而他们没有认出他。当他以他们所需的粮食供给他们之后，他说，你们把你们同父的弟弟带来见我吧，难道你们不见我把足量的粮食给你们，而且我是最好的东道主吗？如果你们不带他来见我，你们就不能从我这里购买一颗粮食，你们也不得临近我。他们说，我们要恳求他父亲允许我们带他来见你，我们必定这样做。他对他的同仆们说，你们把他们的财物放在他们的粮袋里，他们回去的时候也会认出这些财物，也许会再来一趟。他们回去见了他们的父亲，说，我们的父亲啊，人家不准再给我们粮食了，请你派我们的弟弟和我们一同去，我们就能拿粮食来，我们一定把他保护好。他说，对于他我能信任你们，正如之前对他哥哥我信任你们一样吗？真主是最善于保护的，他是最慈爱的。当他们打开自己粮袋的时候，发现他们的财物都已退还他们了。他们说，我们的父亲啊，我们还要求什么呢？这是我们的财物已退还我们了，我们要为我们的眷属而买粮食，要保护我们的弟弟，我们可以多驮一些粮食，那是容易获得的粮食。他说，我不派他和你们一同去，直到你们指真主而和我立约，你们势必带他回来见我，除非你们全遭祸患。当他们和他立誓约的时候，他说，真主是监察我们的盟约的。他说，我的孩子们，不要从一道城门进城，应当分散开，从几道城门进去。我对真主的判决毫无裨益于你们，一切判决只归真主，我只信赖他，让一切信赖者只信赖他吧。当他们遵照父亲的命令而进城的时候，他对于真主的判决没有丝毫裨益，但那是耶尔古伯心中的一种希望，他已把他表白出来。他曾受我的教诲，所以他是有知识的，但世人大半不知道。当他们进去见优瑟夫的时候，他拥抱他弟弟，他说，我却是你哥哥，你不要为他们过去的所作所为而悲伤吧。当他以他们所需的粮食供给他们的时候，他使人把一个酒杯放在他弟弟的粮袋里，然后一个传唤者传唤说，相对啊，你们却是一伙小偷。他们转回来说，你们丢了什么？他们说，我们丢了国王的酒杯，谁拿酒杯来给谁一坨粮食，我是保证人。他们说，指真主发誓，你们知道我们不是来这里捣乱的，我们向来不是小偷。他们说，偷窃者应受什么处分呢？如果你们是说谎的人。他们说，偷窃者应受的处分是在谁的粮袋里搜出酒杯来，就把谁当奴仆，我们是这样惩罚不义者的。优瑟夫在检查他弟弟的粮袋之前，先是检查了他们的粮袋，随后在他弟弟的粮袋里查出了那只酒杯。我这样为优瑟夫定计，按照国王的律例， 他不得把他弟弟当奴仆，但真主意欲他这样做。我把他所意欲的人提升若干级，每个有知识的人上面都有一个全知者。他们说，如果他偷窃，那么他有一个哥哥从前就偷窃过。优瑟夫把这句话埋藏在心里，没有对他们表示出来。他暗暗地说，你们的处境是更恶劣的，真主是知道你们所叙述的事情的。他们说，权贵啊，他的确有一个龙种的老妇，请你以我们中的一人代替他做奴仆吧。我们的确认为你是行善的。他说，愿真主保佑我们，我们只把发现其粮袋里的酒杯当作奴仆，否则我们必定是不义的人。当他们对优瑟夫绝望的时候，他们离席而秘密会议。他们的大哥说，你们的父亲曾要求你们指真主发誓，难道你们不知道吗？从前你们怠慢了优瑟夫，我绝不离开这个地方，直到父亲允许我，或真主为我而判决，他是最公正的判决者。你们回去见父亲，然后对他说，我们的父亲啊，你的儿子却已偷窃，我们只作证我们所知道的，我们不是保证优选的。请你问一问我们曾经居住的这个城市里与我们同行的船队吧，我们却是诚实的。他说，不然你们的私欲纵容你们做了这件事，我只有很好的忍耐，但愿真主把他们统统带来给我。他却是全知的，却是智睿的。他不理睬他们，他说，伤在优瑟夫，他因悲伤而两眼发白，他是压抑住性子的。他们说，只真主发誓，你将念念不忘优瑟夫，直到你变成憔悴的或死亡的。他说，我只向真主诉说我的忧伤，我从真主那里知道你们所不知道的。他说，我的孩子们，你们去打听优瑟夫和他弟弟的消息吧，你们不要绝望于真主的恩典，只有不信道的人才绝望于真主的恩典。当他们进去见优瑟夫的时候，他们说，权贵啊，我们和我们的眷属遭遇了灾害，只带来一些劣质的财物，请你给我们充足的粮食，请你施舍给我们，真主一定会报酬施舍者。他说，你们知道吗？当你们是愚昧的时候，你们是怎样对待优瑟夫和他的弟弟的呢？他们说，怎么你呀，真是优瑟夫吗？他说，我是优瑟夫，这是我弟弟，真主却已降恩于我们，谁敬畏而且坚忍必受报酬，因为真主必不使行善者徒劳无酬。他们说，只真主发誓，真主却已从我们中拣选了你，从前我们却是有罪的。他说，今天对你们毫无谴责，但愿真主饶恕你们，他是最慈爱的。你们把我的这件衬衣带回去，把它闷在我父亲的脸上，他就会恢复视力，然后你们把自己的眷属全部带到我这里来吧。当商队出发的时候，他们的父亲说，我却已闻到优瑟夫的气味了，要不是你们说我老糊涂。他们说，只真主发誓，你的确还在旧有的迷雾之中。当报喜者来到，他就把那件衬衫闷到他的脸上，他的眼睛立刻恢复了视力。他说，难道我没有对你们说过吗？我的确从真主那里知道你们所不知道的。他们说，我的父亲啊，请你为我们求饶，我们却是有罪的。他说，我将要为你们向我的主求饶。他却是至赦的，却是至慈的。当他们进去见优瑟夫的时候，他拥抱他的双亲，他说，你们平安地进入埃及吧，如果真主抑郁，他请他的父亲坐在高座上，他们为他而匍匐叩头。他说，我的父亲啊，这就是我以前梦招的解释，我的主已是那个梦招变成事实了，他却优待我，因为他把我从监狱里释放出来。 他在恶魔离间我和我哥哥们之后，把你们从沙漠里带到了这里来。我的主对他所抑郁者却是慈爱的，却是全知的，却是智睿的。我的主啊，你却已赏赐我一部分政权，并教我一些圆满的知识，天地的创造者。在今世和后世，你都是我的主宰。求你使我成为顺从者而死去，求你使我入于善人之列。那是一部分幽玄的消息，我把它启示给你。当他们用继母决策的时候，你不在他们面前。你虽然切望世人信道，但他们大半是不信道的。你不为传授古兰经而向他们要求任何报酬，古兰经只是对世人的教诲。天地间有许多迹象，他们从旁边走过而不注意。他们虽然大半信仰真主，但他们都是以物配主的。难道他们不怕真主惩罚中的大灾降临他们，或复活时在他们不知不觉中突然降临他们吗？你说这是我的道，我号召人们信仰真主，我和随从我的人都是依据明证的。我证真主超绝万物，他不是一物配主的。在你之前，我只派遣了许多居民中的若干男子，我启示他们，难道他们没有在大地上旅行，因而观察前人的结局是怎样的吗？后世的住所对于敬畏者是更好的，难道你们不理解吗？直到众使者绝望，而且猜想自己被欺骗的时候，我的援助才来临他们，而我拯救了我所抑郁的人。我所加于犯罪的人们的惩罚是不可抗拒的，在他们的故事里，对于有理智的人们却有一种教训。这不是伪造的训词，却是证实前经，详解万事，向导信事，并施以慈恩的伟大的安拉至实的语言。